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系星期五啦，又去到城寨新闻嘅时间啦。我系 Edith 啊。咁今日呢两日都有好多嘅坏嘅新闻啦，系啦。今日7月14日，系啦，就有4个议员被 DQ 嘅案件啦。咁最后就法官嘅判决咧，就系4个咧全部都系被取消议员嘅资格嘅。咁立法会嘅秘书处已经要求嗰几个议员咧去离开噶啦。咁尋日咧就亦都有另外一單令人好唔開心嘅新聞啦，就劉曉波咧就終於不敵癌魔咧就過咗身啦。咁佢嘅遺體咧就好快地被送走咗嚟，即係送嚟咗醫院啦，去咗殯儀館啦，然後中國政府就好想將佢快啲火化啦，同埋海葬啦，咁希望就。即中國政府就想咧，唔好有任何嘅悼念嘅會啊，就唔好即係號召到任何嘅群眾啊，咁就希望咧就草草了事，快啲完咗佢，係啦。咁亦都咧到而家為止咧，都仲未有真實啊留下嘅消息啦，同埋劉曉波嘅家人究竟而家嘅去向啦。咁有一啲嘅傳聞咧，就話劉霞咧就而家都係自由身嘅，就處理緊劉曉波嘅一個身後事，係啦。咁但係係真定唔係咧，就未有證實嘅咁。咁就本身咧，我就預準備咗兩條片嘅。啊，應該咁講，本身咧今日咧就諗住講多幾樣嘢，不過我就第一冇乜心情啦，有咁多壞新聞。咁啊，第二咧就因為而家8點嘅時間咧，喺公民廣場咧都會有一個即係號召群眾咧去支持呢4個被 DQ 嘅議員啦。咁我就陣間想去公民廣場，咁所以咧今日就快快講完佢啦。咁希望講一啲我睇到嘅嘢啦。係啦，第一個講翻劉曉波先啦。我本來咧就有一條片咧就揾咗翻嚟，不過都係最近因為啲版權問題咧，所以就冇聲啊咁。不過唔緊要啦，都可以播一播。其實就都因為嗰條新聞啊冇片嘅，咁就都只能係我去旁白嘅啫。咁啊，麻煩可以播一播，係一條 CCTV 嘅片嚟嘅。播一阵就算啦，唔使播全嘅。其实主要咧就系呢条新闻咧，系啦，见到啦，外交部发言人就话，诺委会即系诺贝尔委员会啊，呢个授予刘晓波和平奖系对该奖嘅亵渎吓。系啦，咁啊，讲到非常之呢个。好嚴厲啦，亦都好難聽啦嚇。咁呢條新聞係2008年嘅事情嚟嘅啦。2008年咧，劉曉波得到諾貝爾獎嘅時候嘅一條新聞。咁其實呢個就中央台咧就外交部發出嘅一個聲明啦。咁就話中間嗰條新聞內容咧就話啊，劉曉波咧得到呢個和平獎咧，即係挪威政府即係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嘅呢個和平獎咧係。對嗰個獎嘅褻瀆啦，就話因為咧個和平獎咧係頒予一啲咧真係支持和平嘅人士嘅，咁劉曉波咧就佢係干犯咗中國嘅法律啦，咁佢只係一個意見嘅人士，係啦，咁所以咧佢就並唔係一個和平嘅，即係支持和平嘅人士。咁所以咧就諾貝爾即係當局咧俾呢個獎劉曉波咧，就會導致到中國政府咧就同即係挪威嗰個關係咧就變差噶啦。你自己諗下啦，咁嗰條新聞啊，類似係咁噶。咁啊，非常之即係令人憤怒啦。咁好多嘅劉曉波嘅朋友咧，其實都一直都以為啊，佢即係坐完11年監之後咧。咁出翻嚟咧就有一條好漢啦，咁但係冇諗過咧佢就出唔翻，即係佢都等唔到啊嚇，佢都等唔到。咁我知道劉曉波嘅呢件事都有好多人講過啦，咁我唔想講太多佢嘅即係背景嗰啲，可能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坐過3次監啦，第一次就佢喺64嘅時候。系啦，64嘅時候咧，8964佢係廣場四君子之一啦。咁佢就因為即係嗰時候咧，就被指控為嗰個學運嘅黑手啊。咁就俾人拉咗啦。咁佢咧到坐咗2年監，91年啊出翻嚟。91年之後咧就即係繼續咧做一個 即係好似 freelancer 咁樣咧，就寫文啊，係啦，咁去買書啊，咁就參與一啲維權運動嘅。咁啊，直至到咧1995年嘅時候咧，又因為咧去呼籲咧叫做平反六四啊呢啲即係叫做叫中國政府咧保障人權啦、啊，咁結果又俾人判監啦，係啦。咁啊，到佢同年咧，又因為咧佢寫咗篇文咧，就又係講六四嘅，咁又俾人咧就去判咗3年咧做嗰啲勞動改造啊咁。咁啊，到2008年咧，就真係一次好嚴重嘅咧，就佢就同一班其他即係中國嘅維權人士咧，就一齊簽署咧2008憲章咧，就被中國判囚咗11年啊嚇。咁2008憲章我哋成日聽啦，其實係咩咧？2008憲章咧，基本上咧就等於啲係阿媽係女人嘅嘢嚟嘅。即係咁樣講，即係對劉曉波，即係可能好似覺得啊，係好似係覺得啊，會唔會係啲即係2008憲章係啲好激進啊，即係好反共啊嘅一啲言論啊，所以即係導致到劉曉波要俾人判11年咧？唔係嘅，2008憲章咧主要咧係支持中國咧就做翻一個三權分立啦，係啦，主要講幾樣嘢啦，即係當然佢有樣模20多項嘅嘢係有個即係訴求喺度嘅，咁啊主要係幾樣嘢啦，咁一個就係佢要求中國做翻個三權分立。即係司法獨立啦，要係啦，亦都係要以咧，即係行政立法咧，都係好似即係行翻一個香港嘅嗰個方向啦咁。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佢要求咧，就覺得應該要保障翻人權嘅，係啦，即係覺得中國咧嗰個人權嘅狀況好差啦，亦都憲法上面有好多嘅條例咧，憲法啊，講緊中國憲法咧，就係唔尊重以人民為先嘅一個諗法嘅，咁所以咧佢就覺得要修憲咧，就保障人權嘅。咁啊，第三樣嘢咧，就呢個就比較特別啲嘅，劉曉波咧一直咧都係支持行一個民主同埋聯邦制嘅中國嘅，就即係我哋好少聽話聯邦制嘅中國啦。咁即係其實劉曉波希望咧，就中國可以行到好似美國咁，除咗民主嘅國家之外咧，佢覺得要將佢分成即係一個個州咁樣咧，或者一個個省咧，咁就做一個自治啦，係啦。咁然後就 report to 一個聯邦政府，咁聯邦嘅中國政府，咁就覺得呢一個咧係最好。係啦，最有保障嘅一個民主嘅制度嚟，咁呢樣嘢咧就被中國政府就拉住咧，即係叫做攞住嚟講咧，就話佢分裂國家之一。咁啊，呢個范徐麗泰曾經講過佢啊，話佢咁講話要即係推行一個聯邦中國咧，就等於分裂國家。我覺得好無稽嘅，咁呢個係一個制度嚟噶嘛，咁唔通美國係分裂嘅咩？係咪？係啦，咁到最後咧，即係劉曉波俾人判刑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判刑嗰個刑嗰、那個判詞啊，好無稽啊！佢話咩咧？嗱，讀俾你聽，以推翻我國人民係啦，劉曉波話劉曉波以推翻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嘅國家政權咧，就同埋社會主義制度為目的咧，已經係超出咗言論自由嘅範疇啊，構成咗犯罪。咁啊，即係其實簡單啲講就文字獄啦嚇，即係話佢嘅寫出咗一啲嘢咧，就叫做就超出咗言論自由範圍。咁言論自由咩範圍咧？係咪？咁就所以應該要從嚴懲處。係啊，咁啊，到而家咧就即係劉曉波到最後一刻啦，係佢都坐咗咁多年監啦，一直都留喺中國啦。咁其實佢本身係唔應該唔 suppose 喺中國嘅，即係佢喺1989、1964嘅時候咧，其實佢即係1989年嘅時候，佢本身係喺美國咧就度做即係讀緊書啊，度已經係做緊講師嘅工作。咁但係咁啊，佢見到即係愛國心切咧，就即係翻嚟同一啲六四嘅同學咧就一齊做抗爭啦。咁結果。咁結果就以後都留咗喺中國啦，就覺得唔可以再走啦咁。咁結果就，但係去到最後一刻咧，佢堅持咧係好想保外就醫咧，好想就去德國做即係做一個醫治嘅。咁就因為佢想帶埋劉霞一齊走啦，帶埋劉霞嘅細佬啦一齊走，因為劉霞細佬都被一個即係政治嘅清算咧，就俾人判咗11年。咁所以劉霞都好慘，唉，我都冇乜心機搞到。係啦，咁啊，佢講到就啊。 即係講多樣嘢啦，其實劉曉波咧就真係好愛劉霞，好愛好愛劉霞，好多佢嘅身邊嘅朋友咧都係話劉，即係見到劉曉波就覺得哇，呢個世界點解有咁嘅老婆老都有嘅咁。咁劉曉波喺獄中啊寫咗，除咗寫好多首詩咧俾劉霞咧，就即係宣訴佢嘅愛意之外咧。咁佢基本上咧就即系同朋友啊讲亲啲咩咧，都留下前留下后咁。留下都系一个好叻嘅女人嚟嘅，咁佢好瘦啦，佢食好少嘢啦，但系咧就佢年青得嚟咧系好有火啊。咁佢喺后生嘅时候就写好多首诗啊，咁同埋佢咧个产量唔算好多啊，佢系即係識字如金，佢諗唔到就唔寫。佢一年咧，可能話佢作為一個詩人咧，一年係寫一首詩嘅，寫四句嘅啫咁。咁佢咁見到佢哋即係一對咁嘅夫婦，最後即係竟然係要喺人生最後嘅即係時刻先可以見翻幾日咧，即係個心真係好痛。唉，好啦，咁講到呢度就講呢個 DQ 嘅判詞啦。系咁啊，今日就系会讲一节嘅啫。咁咧讲到咧，今日四个议员咧就被 DQ 啦，系啦。咁阿罗冠聪啦、梁国雄啦、刘小丽同姚松炎，系啦。咁个法官咧就系欧，唉叫咩啊？等下。欧庆祥系啦，咁啊欧庆祥咧同时间都系咧判梁游嗰单案嘅法官嚟嘅。咁我想即今日可以即主要讲一讲，就即欧庆祥咧判呢一个案件嘅时候系背上啲乜嘢嘅条例去判啦，同埋咧佢同梁游咧系嗰个判词咧有乜嘢唔同啊？系啦，咁即系讲翻我逐个逐个讲先啦。好似有條片嘅，可以若摸睇一睇先啦。嗰條片就其實回顧一下佢哋究竟係點宣誓，係啦。咁我呢個係有個 now 嘅新聞啦。咁就中間啲內容咧，就想即係佢中間有啲 keep 係啦 ，cut 咗一啲片段出嚟，就佢點樣宣誓。咁劉小麗嘅宣誓方法咧就係好慢嘅，佢好慢，逐個逐個字中間咧就隔咗有冇六秒咁，先將成個誓詞就讀出嚟啦。係啦，咁呢個就佢俾人 challenge 嘅最大嘅即係地方啦。咁梁國雄咧，佢宣誓俾人鬧咧，就話佢主要係因為佢講咗一啲嘢，同埋佢做咗啲動作，而佢講嘅嘢咧就唔喺嗰個宣誓詞嗰個文字嘅裏邊嘅，佢喺第一次喺前面，第一次就將嗰段文字咧放咗喺後邊，咁同埋就佢嘅一啲行為啦，即係攞遮啊咁。咁啊，姚松炎咧就因為咧佢加多咗幾隻字啊，係啦。佢加多咗額外嘅字咧，就所以就俾人話佢嗰個內容咧係唔符合規定，係啦。咁啊，羅冠聰咧就因為咧佢係有一段開場白啦，係啦。咁佢有一段開場白咧，就係講即係被認為咧係佢唔呢段開場白就即係等於佢係佢唔真心地認同佢之後作出嘅一個宣誓，所以咧就。即係叫做俾人 DQ 咁樣，唉，好咁咧呢個羅冠聰嘅問題啦，咁啊羅冠聰咧嗰個判詞咧就係咁嘅。好，我讲先啦。咁就话咧，佢就做咗两样问题咧，就会系法庭睇嘅。第一样就我头先讲啦，佢就作出一个开场白啦，系啦。佢有一个即系喺佢宣读呢个宣誓之前咧，佢读出一段开场白咧，就系有关于咧就话我哋系唔会即系屈服喺制度同埋极权之下嘅。咁就话今日咧，我哋系要完成必要嘅程序，但系唔代表我哋会屈服于极权之下。咁我哋最后咧。市民咧都系我哋嘅服务嘅对象嚟嘅啫，我哋系唔会效忠于残杀人民嘅政权嘅。咁类似系有个咁样嘅开场白啦，系啦。咁呢个系第一个法庭睇嘅嘢嚟嘅。第二个法庭睇嘅嘢咧，就系佢凡亲咧读到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时候咧，呢个 term 咧，佢就将个国字咧就特别高音，系啦，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咁样啦，类似。咁系啦，咁佢就话佢咁样嘅一个即系表达方法咧，就系有。有问题嘅，咁点解有问题呢？咁啊，讲即系法庭呢一个欧庆祥咧，就讲咗几个 point。第一个 point 就话， 咧。佢覺得咧，其實佢作為一個開場白咧，即係佢呢個開場白咧，就話唔會向極權咧去即係屈服嘅時候咧，其實就代表咗佢係覺得即係佢係唔會即係其實咧，就佢又覺得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逼佢效忠即係基本法嘅，咁佢係只係被逼去做呢樣嘢嘅啫。第二样咧就话佢咧就将个国字嗰个声调去提高咧，就其实咧就系代表咗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系啦嘅，佢觉得即系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呢一个国家呢、這个香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嘅主权咧，佢系有所质疑同埋唔尊重啊，即系话佢提高咗个国字呢、這、一个即系声调咧，就系代表唔尊重中华人民国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合法主权国。咁呢两个 point 已经够死啦，即系其实你听完都觉得你点知啊，大佬，即系你讲晒嘅啫，系咪？系啦，咁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話咧，係佢咧就佢作出呢個客觀嚟講咧，佢作出呢個宣言嘅呢個誓言嘅時候咧，佢係冇真正咁表現咗同一個擁護即係誓言嘅一個責任咧，即係佢冇真心咁去諗住遵守同埋履行誓言中嘅責任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可以被認為咧係佢拒絕或者其實係忽略咗個宣誓啦。咁啊，亦都因為係咁咧，如果我即係代表咗佢咁樣嘅作為即係佢加開場白同埋佢提高聲調呢兩樣嘢咧，就係唔符合咧立法會宣誓時嘅一個嚴格形式同埋內容規定。咁佢用咗最嚴格嘅嗰種規定去睇嘅話咧，咁就代表佢係唔符合，即係佢係被裁定係佢，即係被裁定係唔做，即係冇做到呢個拒絕咗呢個宣誓。咁佢呢一個所謂嘅嚴格嘅規定嘅呢條例喺邊度嚟嘅咧？就係釋法而嚟嘅啦，即係話當初即係中國咧去傳釋法嘅時候咧，就有講到話《基本法》第104条咧，就即係在關於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時候咧，咁佢又講到擁護嚟講咧係應該有幾個條件嘅，咁嗰幾個條件咧就有係係啦，就係咁。到你嗰幾個條件有四個條件。咁啊，有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咧就係、是、一定要作出宣誓啦，即係立法會議員上任之前你要作出宣誓。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作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個條件。第一係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喺即係佢就規範咗一個宣誓嘅形式啊。咁就係話咁有就係、是、以 A 就係你要咧就跟住個內容宣誓。亦都要庄重地宣誓，同埋要真诚相信咁样宣誓。咁啊，呢个第三咧就系话佢咧系要有一个明，要根据一个严格嘅形式同埋内容嘅规定咧，佢系唔可以咧读出任何同呢个宣呢、這个誓言咧唔相符嘅任何言句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违反咗严格内容规定噶啦。咁亦都係第四咧，就係莊重嘅規定啊，就話佢咧一定係要有適度嘅莊重嘅。你如果係有個即係要有嚴肅嘅態度啊，咁係啦。咁啊，主要係呢幾樣嘢。咁就話係就係、是、呢個中華即係、就是、中國咧去作出呢、這個咁嘅即係釋法嘅時候咧，就即係、就是、有一啲咁嘅要求啦。咁唉。咁第二個咧就係阿梁國雄啦，梁國雄咧就頭先你睇到佢做咗啲咩啦？咁阿長毛咧就不嬲，其實佢次次宣誓都係咁噶啦。咁佢攞住一把黃色嘅啫，係啦。咁啊上面咧就寫住包，即係寫住結束一黨專政。咁啊左手咧就拎住塊牌，就話人即係人大831決議咁樣。咁然後咧佢就即係走去個宣誓嘅台前面啦，就大嗌啦，咁啊大嗌啲口號啦，就話雨傘運動、公民抗命嗰啲咁樣。咁然後咧就讀呢個立法會嘅宣言啦。咁然後咧就讀完立法會宣言，即係佢讀咗噶嚇，佢完整同埋正常地讀咗嗰個宣言嘅。讀完之後咧，佢就話佢咧又就嗌咗句口號，就話撤銷咧831嘅決定，我要雙普選。然後咧就放低把遮啦，然後就撕爛咗嗰個831決議嗰張紙咁樣。 咁咧就個法官咧就話佢咧佢係符合咧嗰個嚴格嘅規定咧去讀出嗰段話，因為佢係用正常嘅即係語氣啦，同埋正常嘅速度啦，就去讀完咗嗰段宣言嘅。咁但係咧佢咧就話法官啊，呢、這個歐慶祥就話佢咧就開遮啦，同埋佢叫口號啦，同埋佢撕碎咗呢個人大八三一嘅呢個板咧，就呢三樣嘢都構成咗唔莊重。是啦，是不符合莊重規定。那即係點解唔符合莊重規定，就即係佢係佢嘅一個個人，即係法官嘅一個判，即係判決裏面一個睇法嚟嘅咁。咁啊，雖然咧梁國雄咧就講咗話佢冇蓄意違反佢，即係梁國雄都要有個即係有個辯解噶嘛，咁佢就話：喂，我都做咗個宣言啦，嚇，咁我都唔係講港獨啊，我係呢個宣言，我係真心噶咁樣，咁但係咧就法官都唔受理，係啦，咁啊去到劉小麗咧，就劉小麗咧嗰個問題咧就可能咧就即係叫做多少少嘅，佢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佢首先佢都係好似羅冠聰咁樣咧，佢讀咗一段開場白嘅。即係佢嘅法庭裏面咧，對佢嘅睇法咧就係第一個，佢係讀咗一段開場白，而嗰段開場白咧就係關於呢、這個即係叫做自要自決自強啊，要開創民主之路啊咁。咁第二個咧，俾人 challenge 佢嘅位咧，就係佢每個字中間咧就停咗六秒左右，係啦。咁若果咧就用咗十分鐘咧，先完成咗成個誓詞啊。咁要完成咗誓詞之後，係啦。咁啊，第三個問題就出現啦，就係咧佢講咗一段咧，又係一個口號或者叫個結束嘅語啦，就話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係啦，落實墟市政策。捍衛香港人生活尊嚴，咁佢係啦，咁佢有個結束語嘅。咁第四樣咧，俾人challenge嘅位咧，就係佢咧喺後面咧，就喺 Facebook 嘅，即係佢讀完曬宣曬嗰啲嘢啦。咁啊完咗呢件事之後咧，佢就喺 Facebook 裏邊咧就寫咗一篇即係status 咧，就係去講翻佢喺宣誓裏邊做嘅嘢咧，其實就即係係一個形式上嘅嘢嚟嘅啫。咁就並唔係咧係佢真心即係相信呢樣嘢嘅。咁於是咧就呢。四樣嘢咧就構成咗咧嗰個宣誓就無效啦，咁就因為咧佢首先違反咗，係啦，就即係法官啊判決咧就話佢違反咗咧即係一個即係因為佢讀得慢啊，即係第一個咧就係、是。第一个咧就系因为佢读得慢，系啦，因为读得慢咧，所以咧佢系有所含义啊，就话佢咧系因为佢特登读得好慢，所以佢系一个拒绝或者忽略作出即系立法会誓言嘅一个行为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就佢觉得咧即系佢。當時咧就立法會主席即係梁君彥啦，同埋秘書處咧就係容許咧劉小麗咧就作出第二次嘅宣誓嘅，咁第二次宣誓冇問題啦，咁但係咧就即係喺呢一個法官嘅歐慶祥判詞裏面咧就話即係主席咧個裁決咧話佢可以有第二次宣誓咧，嘅呢個喺法律上係錯誤嘅，就所以第二次宣誓咧係唔係並即係冇呢個法律效力啦，咁然後咧就話佢。即係因為佢係違反咗呢個嚴格，即係叫做嚴格嘅規定，即係叫做係啦，亦都佢唔係莊重啊，變咗做係佢係冇遵守到嚴格形式同埋內容嘅規定，咁所以咧劉小麗嗰個宣誓就係被推翻啦。系啦，咁最后咧就姚松炎啦。姚松炎咧，佢嘅问题咧就係话。佢喺中間咧，即喺佢嘅誓言裏邊咧，就加入咗一段額外嘅字句啊。咁佢講咗一段話咧，就話佢係啦，我會咧守護香港嘅制度嘅公義，爭取真普選啊，同埋咧會持續發展香港嘅服務咁樣。咁就因為佢呢一個加入咗。係啦，佢加入咗一啲額外嘅字句咧，所以你咧同時間又係咧違反咗呢個叫做準確及即係準確安全咁，即係完成咗整個立法會誓言嘅一個規定啊。咁就話佢咧係亦都係因為嚴格形式同內容規定上面咧，所以咧就即係佢冇。 完整咁讀出咗呢一段誓言咧，咁所以咧都係被 DQ 嘅。咁同埋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佢嘅即係呢四位嘅議員咧，都有同一個問題咧，就係即係佢哋有啲人咧都係有第二次嘅宣誓機會嘅。咁但係咧，因為在法律上来讲，即是说在释法的这条法律来讲，你只要是你第一次宣誓的时候呢，你没有完成到呢，所以法律上呢你基本上已经是即是令到你没有了成为议员的一个权力了。那是啦，那就 that's why 呢第二次的宣誓呢都是不成立的。那他的一个这样的解读就是这样啦。那我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好無好無奈啦，係啦，咁同埋咧，最後法官咧都加咗幾句嘅，就話因為咧有即係有一啲議員咧喺上訴嘅，即係喺一個辯解嘅時候咧都講到咧，就話因為咧佢覺得咧其實即係第一佢有人質疑咧，就話梁振英作為行政長官咧係唔係有權咧去作出呢一個即係司法覆核嘅咧，咁亦都咧有人就諗啦，就話啊，其實被係咪咧佢係有一個即係原告嘅人咧，即係話政府啦，係唔係濫用咗司法程序咧去做一啲政治嘅目的咧咁？咁啊，法官咧就好古怪啦。咁佢讲就话，第一咧就梁振英咧作为行政长官咧系有权咧去做呢个司法复核嘅。咁啊，第二咧就话佢即系政府咧就系唔系有政治动机咧？就话法庭咧就觉得政府系冇政治动机嘅，因为如果政府有政治动机嘅话咧，又点会净系针对呢四个议员咧？咁应该咧就全部一齐 DQ 啦。咁我唔知呢一个，即系我真系好难讲嘅，即系好老实。唉，不过即系我觉得讲完晒咁多，即系咁多个，即系头先我即系叫做完整地讲一讲嗰个判词讲咗啲咩之后咧，咁我觉得有两样嘢可以提下啦。第一样咧就，呢、这个咧，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嘅就系、是、呢、这个宣，即系佢而家用紧法官嘅用紧呢条嘅法例咧，即系佢判决嘅一条法例就系、是、就系、是、被已经释咗法嘅一基本法第104条啦。咁104条里边咧，就本身系得一句就话要拥护基本拥护中华共和国同埋基本法嘅啫。咁但系咧就因为释咗法之后咧，呢条咁嘅104条咧就变咗做一啲附加嘅嘢啦，就有好多嘅即系细节，就无啦啦多咗好多 details 啊咁。咁就话呢啲 details 咧，其实即系好好笑嘅。咁你即系佢哋系宣完誓之后先有呢个释法。咁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本身咧你可能食紧香口胶嘅，咁一直都容许你食香口胶。突然间有一日咧，有个人即系你食紧香口胶嘅时候咧，就贴张纸出嚟就话，凡亲咧你咀嚼香口胶多过10次嘅咧，我就要罚你50,000咁样。咁跟住咧，咁你话吓系咩？咁你又从来冇有呢条嘢嘅喎，咁我攞翻出嚟咯。咁啊就话唔得啊，你已经食咗噶啦，吓你已经咀嚼咗香口胶啦。咁我而家就要罚你50,000啦。咁即系呢个系嘅，即系龙门任你摆啦。你喺人哋宣誓咗之后，你先释法，咁你讲乜都得啦。即系佢系针对住呢个咁嘅释法，系完全针对住呢几个议员嘅行为嚟做，即系嚟写出嚟嘅。你即系自己做一条法律出嚟咧。佢特登用嚟做 DQ 佢哋嘅即系嘅方法喎。咁啊，今日我见到即系睇翻即系立法会嘅 live 咧，咁有好多议员都有讲啲嘢啦。咁啊，见到好激动咧，就系死口嘅，突然间唔记得咩名添。即系 quit 咗公民党嗰个系毛孟静啊，唔好意思啊，今日真系反梦吓。咁啊，毛姨姨咧就好激动啊，喊晒咁样，咁佢即系眼红红啦。咁佢就讲到就话佢咧，阿林郑一上台嘅时候咧，你知道佢就即系示好啦，咁啊约咗好多个立法会议员去见面啦。咁亦都有好多泛民议员咧都觉得啊，咁你示好都唔紧要嘅，我咪佢去见下你，倾下偈咯。唯独咧就系咧呢几个四个议员咧就林郑特登唔去揾佢哋嘅，咁啊即系罗冠聪啦，系啦，刘小丽啦，姚松炎啊，系啦，长毛呢啲咧林郑就冇约嘅。咁啊毛孟静就问啊，即系阿林郑就话， 喂，你知佢哋一定俾人 DQ 喎，咁樣你做咩唔見佢哋？咁啊，林鄭就覺得就話啊，唔咁佢冇乜應到啦。咁啊，結果咧出到嚟真係俾人 DQ 咗。咁啊，其實你回顧翻轉頭咧，即係我估其實可能政府去做得呢樣嘢嘅時候咧，佢都即係佢已經預計咗有呢一個情況。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政府咧。同埋中國大陸咧就打龍通，即係同共產黨打龍通。共產黨同佢講：我而家咧就我而家就要即係強硬啲，要做 DQ 噶啦，我即將會釋法噶啦。咁唔該你幫佢幫，即係你作為政府咧幫我告佢哋啦。咁啊，結果而家就司法覆核啦。咁司法覆核完之後咧，就然後就釋法啦，就即係大陸就釋法，就特登咧度身訂造一條咧專係可以 DQ 到佢哋嘅一條法律出嚟，一條憲法出嚟。就咁當然到最後就即係政府知道一定過硬啦，咁於是就俾人哋即係 DQ 咗，就喺意料之內啦。咁即係睇翻轉頭咧，我成日覺得好無力嘅。首先跟阿細娘都有傾過，即係有跟佢講過就，即係呢件事可以，即係香港人仲可以做啲咩咧咁啊？咁或者大家都會好疲倦嘅，包括我在內都會覺得好疲倦嘅。即係你遊行可以做得啲咩咧？集會可以做得啲咩咧？咁但係可能回歸到最後咧，你其實出路咧都係你一定要做翻一啲實事啦。你不斷講一啲政治嘅議題咧，係好消磨人哋嘅。咁但係你究竟可以有啲乜嘢方法去即係叫解決？去解決政治問題咧係冇噶嘛，係啦，你點可以去同一個大陸去作為一個正面嘅抗爭咧？係咪？咁你好多時即係你只係作為一個雞蛋咧，你只可以咧即係動員你嘅群眾啦，去即係令到你嘅背後嘅一個 support 咧強啲咧，咁先係你最大嘅籌碼。如果唔係話，其實作為議員你真係好無奈。咁啊，當然你去到最後就會問：好啦，DQ 咗呢幾個議員啦，有啲咩後果咧？咁包括咧就即係連同梁仲恆同游蕙禎在內咧，就總共就有六位議員被 DQ 啦，係啦，六位，一二三四五六係六位啦，一個咧就喺港島，兩個喺九西，兩個喺新東，同埋一個咧就喺建築界嘅。咁咧個問題就喺度啦。如果咧你話梁游咧嗰個兩席咧就自己做一個補選的話咧，咁基本上咧泛民咧贏嘅機會咧都幾大嘅。你如果照常理咧，就55%，即係通常泛民就55%票啊嘛，建制有45%票咧。咁如果比例代表制之下咧，其實泛民咧應該可以攞翻呢兩席嘅。咁但當咧，如果當同呢四個 DQ 咗嘅議員咧一齊去做一個補選嘅時候咧，嗰個故事就唔係咁講噶咯。咁結果咧就會係港島有一席就空咗出嚟，九西咧就有兩席就同時間做補選，新東都係同時間兩席做補選。咁結果咧好有可能咧就係九西會有一席咧係去咗建制度，即係如果你有九西有兩席嘅話，你如果一個即係你泛民建制去打咧，一定係一席泛民一席建制噶啦。咁新東都係同樣嘅情況。咁結果咧最後個問題就係你地區直選咧就至少會冇咗三席，係啦。sorry， 至少你地區直選咧，你至少你而家冇咗三席啦，即係冇咗港島啦，冇咗九西，冇咗新東啦，咁你就本身咧，你會有一段時間咧就得14席嘅啫，係啦，咁啊而家咧嗰個情況咧就係地區直選咧就泛民都有建制嘅，就17-16嘅，即係泛民有17席，建制有16席，咁但係當冇咗三席泛民之後咧，就變咗做泛民有14席嘅啫，就建制有16席，咁所以咧建制呢段時間咧就想改咩議事規則啊嗰啲咧就冇問題，咁啊最慘係咩？最惨是如果他 DQ， 即是他那个补选真的好像我刚才讲的就全部一起来搞的话，最后的结果呢又真的九西没了一席和新东没了一席，结果最后就会是17-18的了，即是说现在 sorry， 16:18，十六比十八，即係而家咧話，而家會形成個情況咧，就係呢個咧泛民咧最後冇兩席啦，咁即係佢就得翻16席啦，然後咧就建制咧有18席，係啊，咁即係話咧建制咧係至少喺呢未來嘅呢個立法會嘅任期裏邊咧，都係會有一個即係優勢啦。咁佢就無論佢點改議事規則都得噶咯，即係話佢你至少第一樣就以後都唔使只拉布先啦，你至少過乜就即刻過啦。咁啊，亦都係即係議會就人多勢大啦。咁佢譬如話落咗啲議事規則係啊，以後唔可以點人數啊，以後咧唔可以即係唔可以咧就講多個兩分鐘咁，即係其實佢講乜都得噶啦。結果咁結果咧，其實泛民就好大鑊。唉，好咁啊，當然啦，仲要睇埋其他所謂非建制派啦，係咪？咁我最後咧就即係想講多一樣嘅啫，我就係最近咧見到一篇文咧，就想分享一下。咁嗰篇文咧就話中國咧係有可能咧永遠都唔會有民主嘅。咁呢篇文咧係一個美國好出名嘅經濟學家咧，叫 Tyler Cowen 啊 ，Tyler Cowen 嘅人咧就寫，佢係一個美國嘅即係一個叫做御用嘅經濟學家啦。咁佢係被即係被佢喺佢係被呢個經濟學人啊，即係經濟學人叫咩話 ？Econ 係啊，唉。今日 short 咗，係啊！經濟學人咧就被譽佢為咧係十年裏面，即係近十年裏面咧最即係最有影響力、最出名嘅經濟學家之一嚟嘅。咁佢咧 ，Bloomberg 就寫就話中國咧可能永遠都唔會有民主化。點解呢？兩個原因，一個咧就話嗱，普遍嘅人咧都係覺得。通常咧，一個國家咧去行到咧咁上下富庶嘅時候咧。都會慢慢走向民主嘅，係啦，因為即係你慢慢嗰啲中產嘅人咧，即係中產嘅階級會增加啦。咁中產嘅階級增加嘅時候咧，對於一啲普遍嘅一啲保障啊，或者係一啲普世價值咧，會比較支持嘅。咁即係當然啦，好似日本又係咁啦，台灣都係咁啦。咁但係咧，係呢個經濟學家 Tyler 咧，就即係 Tyler Cowen 咧，就話佢覺得唔會嘅，係啦。喺中國嚟講咧，有啲人就話中國咧，雖然已經咁上下富庶咯，中國都已經即係叫做全世界 GDP 都排第二啦。咁都仲咁都唔夠富庶咁你仲未有民主，應該係咪咁上下時間噶咯？咁啊，但係 Cowen 咧就話，因為中國咧嗰個人口咧幅員太廣大，有13-14億人咧。咁中產嘅階級咧多極咧都唔可以係最多，即係中產嘅階級咧對於中國嘅成個人口嘅結構嚟講咧，都仍然係好細嘅。咁所以咧，佢並未構成到一個好大嘅動力咧，可以令到即係成個中國咧可以行去一個中產想要行嘅一條路。咁第二個佢講嘅原因咧，就話有啲人咧就覺得。即係譬如話通常咧中即係人口即係通常咧一啲即係人咧比較叫做即係有知識水平嘅時候咧，其實咧就開始會想要即係爭取自己嘅一啲權益噶嘛。咁就話通常咧慢慢去到呢個時候咧，就會知道咧就應該要即係要行民主化啦，因為民主化咧先可以真正保障你嘅利益啦咁樣。咁但係咧，咁即係即係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即係國民黨嗰陣時候咧，點解要行民主化咧？咁就因為佢要保住自己嘅政權啊嘛，咁啊，所以咧就話中國咧政府咧會唔會係慢慢喺啲人民咧越嚟越多訴求嘅時候咧，佢都會即係 open up 啦，即係佢都會開放自己政權多啲啦，然後咧就慢慢逐漸走向一個即係自我。嘅即係解構變成一個民主嘅即係民主嘅架構嘅一個方向咧，咁阿 Cowen 就話唔會，因為咧中國咧係嗰個民族主義啊，即係中國太嗰啲人太愛國，嗰個民族主義咧個浪潮好強大。 所以呢這個民族主義的浪潮本身已經構成了一股很大的能量和政治動機，可以令到這個專制的政權繼續很平穩地走下去，即大家都很，即簡單點說，大家都很 support 這個專制的政權，即民族主義會推動到中國人很支持這個專制的政權。所以呢就这个所谓民主化的一个理由呢，个缘由呢都是不会存在。第三个即是还有一个细一点的原因呢，就话有些人呢就话呢专制，即是专制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即是譬如说中国呢是如果他现在是作为一个专制政权呢，他可能呢很容易有些权斗呢就会倒台啦。他可能会很容易变成一个暴政啦。即是譬如说有个人呢是即是上台，有个另一个毛泽东上台的话，他会变成一个暴政啦。咁呢同埋最容易发生呢就是这些，因为他不稳定啦，所以他都慢慢会过渡成为民主政权的咁样。咁但是呢经济学家都认为是不会发生，因为呢中国呢专制主义和埋咧高度統，即係一個叫做高度集中的統治咧，已經係維持咗太多年啦。即係已經係中國五千年歷史都係咁行嘅時候咧，佢認為呢一個歷史咧會係繼續行落去。咁我聽完咧就覺得係好無奈咯，即係係。我其實在深底處咧，覺得咧呢一個即係佢呢個經濟學家講嘅嘢咧，都係合理嘅，係啦。即係佢講嘅呢啲嘢咧，都係一啲。比較解構到而家中國人有一啲諗法嘅，即係叫做可以解釋到點解會咁耐都仲未有任何民主嘅跡象出現咧？咁佢其實都解釋到嘅。咁特別係咧講緊即係你話民族主義嗰個 point 咧，我都好認同，好得意。你其實咧，雖然咧，你話如果你而家上微博啊，上嗰啲咩 WeChat 啊，其實你都會見到嘅，你都會見到有啲好多人咧會 post 一啲好努力 post 一啲可能關於劉曉波嘅嘢啊，咁 post 啲蠟燭啊咁。咁但係始終咧都係咧一個。鬧的人是較為多，當然你可以說那些是五毛，但是更多的人是一些真心的五毛來的嘛，即是真心交來的嘛，他們是因為覺得現在共產黨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呢就繼續會支持共產黨。不過啦，這個經濟學家呢到最後呢都是有一個即是戴了一個頂頭盔的，他就說啊，中國的歷史呢就充滿著驚奇傳奇的，很多 surprise 的，所以呢會發生什麼事都很難說的。我覺得即係回即係呢一篇文就呼應翻劉曉波啦，又呼應翻呢個議員被 DQ 啦，咁就係即係一段我諗即係可見嘅未來咧，都會係一個比較中國或者香港咧，都係一個民主嘅低潮嚟嘅，係啦。咁中國始終即係而家習近平咧係絕對唔係一個開放嘅一個即係主席啦，佢係一個鏈得好緊嘅人啦，係啦。咁所以令到咧成個咧呢個即係。整個中國的一些 NGO 咧，其實而家都唔係好 function 緊，即係以前咧可能都有啲民間組織，而家係冇噶啦咁。咁可能會去到一個極端，又會去即係又會發生一啲事情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係好平穩咁度過一個可見嘅將來咧，除非中國啲咩大事情發生咧，否則咧都係會係收得好緊啦，同埋呢個專政嘅政權咧，都會係好平穩咁繼續佢嘅政權嘅。咁對唔住啊，講得耐咗。好，咁今日就完啦，我而家就去呢個集會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下呢個集會啦。好啦，拜拜。